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翻嚟第二次啦！呢、這個 My Radio 同埋粵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啦！今日係8月5號星期五嘅早上，我係5號鄭松泰，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票投5號鄭松泰， 5號鄭松泰， 撐本土撐新界，拉下票嘅， 正啱啊 ，係咁啊，係咁啊，係。喂，咁啊，因為我出門都見到啲手足啱啱做完街站打招呼。喂，咁啊，第二節啦，咁啊，開始之前都講一講翻嚟緊我哋有啲乜嘢嘅活動啦。咁啊，首先咧，這個禮拜六咧就終於去到呢個新界西嘅造勢大會啦，就係、是、屯門啦。晏晝咧就2:00至4:00，地點咧就係呢一個嘅屯門嘅仁愛廣場，就即係呢個新墟附近嘅一個嘅即係個廣場啦，即係。大家找到的仁愛廣場咁樣，咁如果你搭啲一個輕鐵咧，你可以喺呢個杯道嗰度落車啦，跟住行過去都近啦。又或者其實你如果時間比較稍多嘅話，你都可以就咁喺西鐵站行過去都得嘅，屯門西鐵站行過去都得嘅， 好近嘅咋，去 V City 行過去就係啦。 系咩？你咁熟嘅？ 直接去，屌我成日 系喎！你会买餸嘅喎，系咯，你咪可以顺便买餸啦，大佬，带埋老婆嚟买餸啊嘛。咁啊嗱，我哋拣嗰个位置咧，喺呢个屯门嘅仁爱广场咧，就系、是、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嗰个位嘅， 系 好中意嗰个位嘅。我喺嗰度咧有个街市嘅，因为隔篱有个街市啦。 你喺嗰度有个街市？ 唔系，我喺嗰度街 咁 好。嗰度有个新嘅街市啦。跟住之后咧，我嗰度咧，我识一啲嘅居民咧，佢系有搵我系即系处理一下嗰啲地区。开头咧，即系有个比较唔好意思啦，即系讲多声唔好意思。佢开头系谂住叫我帮佢手处理老鼠问题嘅，系啦。咁但系我冇办法去处理到，因为我夜晚去到个新墟街市嘅时候咧，即系都系仁爱广场隔篱嘅啫嘛。咁我去睇啦，街市应该即系有老鼠唔出奇啊咁。跟住我去到，咦，迪士尼乐园咁样。咁我话我处理嘅方法，我真系叫食环署。咁我同食环署倾啦，食环署话吓、你叫一次咪清一次咯，冇办法噶啦，街市又真系咁噶啦咁样。咁啊，所以系咯，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喺新墟街市遇到嗰个嘅其中一个嘅嘅遗憾啦。咁但系要揾嗰个位咧，因为咧嗰度系好多嘅唔同区嘅街坊落去嘅。譬如天水圍嘅街坊啦，你都冇嘢買噶嘛，接近 比較難啦。即係你想買好嘢就過去屯門啦。 即係天水圍一個國家啦，呢個國家通常出產一啲比較好似湯姆呢啲咁樣劣質少少嘅貨物，好少少你就過去屯門啦。 你唔好咁講。 我話你啊， 我就冇所謂。 你 話天水圍就唔啱啊嘛。 咁所以譬如你話買嗰、那個，譬如買餸好多都會走去嗰個嘅屯門嘅街市啦。咁、所以咧嗰度咧聚咗係好多唔同區嘅街坊嘅，譬如有天水圍嘅街坊啊，屯門街坊、啊。有啲咧，據我所知，譬如元朗嗰啲，譬如即係冇咩嘢做啦，得閒行過商場都去嗰邊行下嘅。係 OK， 我自己咧，我老豆咧，呢個禮拜都自己走去行嘅。係啊，因為佢生活不愉快喎，所以佢特登走入嚟新界即係探我，周圍走去啲街市一撞唔撞到我，真係難頂。咁啊係啦，咁啊，所以點解會揾嗰個地方咧？就係因為嚟緊禮拜六咧，我都同我老豆講，喂，你得閒，不如你入埋嚟呢個新墟街市一齊睇造勢啦，順便睇下街市啦咁樣。咁啊，時間就係晏晝嘅2:00至4:00，就喺屯門嘅仁愛廣場啦。咁啊，大家到時見啦。咁啊，禮拜六之後咧，禮拜日咧就應該係新界東嘅造勢大會嚟嘅。咁啊，暫時《時報》咧就未出嗰個嘅宣傳圖啦，咁但係嗰、那個嘅時間都係晏晝嘅，晏晝都2:00至4:00嘅，就將軍澳嘅，好冇記錯係將軍澳嘅。至於詳情嘅話，就大家就再去即係跟進翻嚟，都會係即係響我哋嘅《時報》嘅 Facebook page 嗰度發布翻啦。咁啊，我哋禮拜六、禮拜日都會有啲兩個嘅造勢大會，咁啊接連咧，應該嚟緊下個禮拜，譬如禮拜六、禮拜日啦，都係有唔同區嘅造勢大會噶啦。我哋新界西咧就暫定咧就係、除咗報名嘅時候有一個嘅，即係叫做 在呢個葵芳地鐵站啦，行過去啦，嗰陣時都好多嘅街坊同埋支持者支持，同我哋一齊行過去報名啦，葵興。咁禮拜六就會喺屯門啦，再下個禮拜咧，我哋新界車就會喺荃灣都有一個嘅，係啦。咁就就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啊，到時見。咁之後點咧？咁啊，不如咁啦，咁啊，講講第二節嗰個主題先啦。 唔係喎，你今晚啊，陳浩天個集會係咪講啊？ 啊，今晚我漏咗一樣嘢喎。咁今晚咧就係呢一個嘅熱血政治嘅現場版啊，呢、這、一個。 唔係，我係陳浩天。 唔係啊， 你唔好即刻講自己啊。 係啊，唔係啊，總係諗到自己。唔係點解我要咁講咧？因為咧今晚呢一個現場版就係新界西嘅。係。咁我就會喺大窩口嗰度做呢個現場。 係。 大窩口領先火鍋對出啊！ 咩火鍋啊？ 領先火鍋。 領先火鍋係啊，大窩口嘅領先火鍋對出，呢個地點咁古怪嘅，係大窩口嘅人先知嘅。 都可以，都唔可以咁講嘢。係啦，但係係一個標誌嚟。 係啦，咁今晚就八至九啦，就熱血政治我哋都會遇上啦，就係喺呢個嘅大窩口領先火鍋。 大窩口大廈街出面就 新界西。咦，今晚你有份喎 ，Tom， 你唔好放飛機喎。 好啊，好啊，好啊。 你上個禮拜放飛機喎。醒起喎！ 上個禮拜有事。 係啦，咁啊今晚呢一個熱血政治就會現場版啦。 嗯， 完咗之後咧，我就咧會係去呢一個嘅 天馬公園。 天馬公園嘅，我都會去天馬公園。 因為陳浩天咧就住佢被剝奪呢、這個立法會候選人參選資格咧，就今晚咧會有個集會嘅，就會八點鐘喺天馬公園嗰度。是啦， 就八至十嘅，咁就出席嘅就會有五個即係被 ban 咗嘅候選人啦，都會為佢站台嘅。仲有 梁天琦啊、鍾楚洋子啊、陳國強嗰啲等等都會上去發言嘅。 係，咁啊，今晚就係幾點啊？八點鐘至十點鐘。 係八至十。 咁啊，金鐘天馬公園啦。咁啊，如果大家都係嘅，可以嘅，都可以係即係過去金鐘嗰邊，咁你都係去聲明埋支持翻我哋幾位即係本土派啦，有港獨派嘅一啲嘅同道啦。OK， 因為大家嗰個目標都一致嘅，就係、 是。会唔会出现？ 快咪拉兵马行过，然之后 袁利明 叫天佢哋唔该谢谢行 嗰张唔该谢谢 band 啊！有 我睇住撞开佢嘅，我嗰日响金钟咧睇住，因为我点解我会知咧？就系讲翻少少八卦先啦，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听呢啲。咁啊， 中意最中 系嘛系嘛？ 最中意 咁嗰日咧，我直情目击嗰幕，我系由头到尾目击喎。 系 我系基本上成个行动，我喺侧边观察晒。我一落车，因为英军车我去嘅，我哋本身喺呢个新东做势。跟住落車英文車落去啦，我落到去，跟住就見到，咦？見到社民連啊，人民力量插旗喎，乜嘢咁樣插旗啊？跟住然之後後屘我就行上斜路啦，咁我就見到阿天同佢傾偈啦，咁啊即係叫做問下佢嗰個情況啊咁我哋喺側邊度企下，突然間咧有人喺嗰個嘅立法會嗰個嘅煲底嗰度就噏啦，嗌啦，咁啊班記者好緊張咯，一齊跑過去啦，因為班記者跑到去之後。跟住擰轉頭，嘿，個泛民嚟嘅，走開向唔怕啦，行翻轉頭又喺翻嗰個草地嗰度等啦。咁啊，就行翻轉頭嘅時候，跟住就佢哋成班 操到埋嚟， 成班飯團就拎個 banner 就操上嚟啦。一操上嚟嘅時候，經過咁我哋喺個草地噶嘛，跟住阿天又喺嗰個草地側邊嗰條路嘛，行過嘅時候，跟住然之後阿袁利明經過，袁利明經過阿陳浩天側邊就話唔該謝謝。跟住後面嗰啲咧經過遊行嗰隊，即係有一隊少嘅人嘅，佢撞開咗陳浩天。 唔係我有個疑問就係、是，究竟嗰下你覺得袁利明係知佢係邊個定還是唔知嘅其實？你意識覺得 應該知嘅，應該知。 哇，都幾真係幾撚全嘅， 應該知。我估計啊，唔係，但係你第一下知唔知都好啦。跟住佢哋因為去咗嗰個政府總部啊嘛，跟住然之後接埋掟埋紙飛機啊，剩啊，咁佢就 嗰個特首辦啊， 唔係特首辦，所以特首辦跟住翻係會行翻翻嚟啦。咁佢行翻翻嚟嘅時候，其實嗰班泛民都係經過嗰條路嘅。經過嗰條路嘅時候，班長咪佢哋同埋阿英軍咪拍一條片咯，就話：你睇唔到陳浩天喺度喎，陳浩天喺度喎咁。佢哋完全直行直過，即係嗰件事係完全係同陳浩天冇，唔係同陳浩天冇關。 佢唔係主角嚟噶嘛，即係件事個主角係咩政治打壓？ 唔係佢哋話政治打壓唔係一個主角咁樣，諸如此類啦。咁啊，咁啊，不過，所以即係大家如果可以嘅話，就即係今晚都去支持咯。咁因為呢樣嘢都 八點到幾點啊？ 八點到十 十點， 八點十點。哦，咁你完咗熱症就即刻飛過去。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我每一日，我嘅路程都係過100公里以上 嘅，好繁重， 係啊，所以我跑手機跑到 啊，啱， 係你明唔明啊？咁啊好啦，喂，第二唔好講啲廢話，喂，第二節咧， 鄭松泰， 係啊，大家支持我，鄭松泰你好，喂，咁第二節講一講一啲。 最近都好少講一啲嘅即係新聞或者一啲嘅時事嘢啦，但呢個都唔係時事，呢個係中港關係嚟，中港關係。咁啊，琴日咧就有個消息喺度出咗啦，就話呢一個咧中國同埋梵蒂岡咧就建交在即啊，建交在即喎，即係一直以嚟咧都係冇一個所謂雙方嘅叫做喺宗教上啦嘅一啲嘅即係叫做協議啦。 即係國家嚟咁啊，梵蒂岡係係 啊， 咁但係冇任何交往，即係冇正式嘅建交嘅行為啦。 係啦，咁啊，即係所以咧就喺呢幾呢幾呢一段時間咧，都之前都已經係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哦，唔係我哋香港，香港嗰個嘅主教啦，湯漢啦，咁樣都有已經即係書記啦，即係教區主教啊、嗯、，OK， 湯漢書記，咁就即係都有係即係講過就係話，喂，嚟緊咧呢一個嘅中國咧同埋梵蒂岡咧都會係簽訂呢個建交嘅協議，咁啊喺呢個協議嗰度咧就會係開始咧就展開一啲嘅即係安排啊對話，咁啊希望能夠咧呢一個嘅中國教會同埋普世教會係能夠共融合一嘅。 係啦，依篇有篇文嚟嘅，咁啊多達8000字咧，我就冇睇曬，我先講明先，快啲，咁我冇睇啫，但係一都睇翻啲報道啦，就即係都有幾個叫做特點要講嘅，因為阿湯漢書記就比較 湯姆書記，湯漢係 唔好講呢啲事，呢啲事唔講得。因為阿湯漢書記咧就有幾個比較特別嘅講法啦，其中一個咧，我自己好見到好多標題都會講嘅，就會話、喂，依、這個中梵對話，即、就、係、是、中國同埋依個梵蒂岡嘅對話咧，就有比喻係。你讲， 由一个人间对话嘅典范，人间对话嘅典范， 乜嘢意思咧？乜嘢？即系嗰啲 talk， 即系嗰啲乜乜对谈，系即系咪有啲名人对谈录嘅？ 唔系即系首先 讲，系人间对话喎，你 唔系咩？唔系大家唔好笑，唔系咁好笑。喂，咁就我唔知会唔会天主教或者系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天主教中学嘅，系啦。虽然我当时信都走咗去基督教嗰度啦，咁、但系我屋企以前我细个都系天主教嘅，咁嗰、那个对话咧就唔一定系人间对话噶嘛，即系你系可以。即係同主係有個對話， 天上人間啊嘛， 乜屌你講埋啲咁嘅事，你話人哋天上人間，你 咁難 嘅，亂咁噏嘅啫。喂，咁你人間對話嘅典範，咁呢個又真係理解唔到。即係你話人間嘅對話，我明白啦，喺個教會裏面，咁因為你係即係主同人之間其實可以有個對話，但係呢個係人間對話嘅典範，就係點樣可以中國嘅共產黨同埋梵蒂岡。而家建立一啲嘅即係協議啊，甚至咧係會嗱，因為咧佢當中咧有一個嘅一直以嚟都有一個嘅可能矛盾或者衝突啦，就係中國嘅教會同埋所謂普世教會係兩樣嘢嚟嘅。咁因為譬如本身中國嘅一啲嘅規定同埋法例啦，係 唔係搞一個最撚簡單嘅？你中國自己有個教宗嘅， 係呢個其一，唔係特中，唔係原則上中國係無神論嘅，係唔容許宗教嘅。咁但係事實上，中國就裏面有個教宗啦， 係啊， 係啦，嗰個教宗就姓習噶啦 ，OK， 姓習噶啦。咁你而家就話梵蒂岡要同中國建交，就係、是、要喺嗰個嘅，譬如有啲嘅共識啦，甚至係要制定一啲嘅係由梵蒂岡同中國之間嘅專案，一啲嘅法規，係希望可以嘅就係話，喂，點樣係建立到同埋係設定到有一個嘅制度，就喺中國嘅境內去選出。所謂的中國的教區的書記咁樣，咁呢一個嘅討論咧，就即係響香港啦，就成為呢一個湯漢去，因為大家明白啦，中國同梵蒂岡唔係直接溝通噶嘛，好多時候嘅話，咁我哋香港啦、湯漢啦，都會係發表好多嘅言論啦。咁就住呢一樣嘢咧，就於是佢寫咗個篇文咧，就頭先我讀噶啦，就係、是、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嘅共融合一，係啦。咁呢篇文裏面有啲咩好精警嘅對話咧？好精警嘅講法咧， 唔係頭先依個頭先一個大，其中好多人都係做 topic 嘅啦，就話佢哋嗰中梵對話，好似人間對話啦，比喻為咁。另外一個就係話，其實頭先阿泰博有提過下嘅，就係話哦，教而家睇嚟佢哋嗰個所謂中梵嗰個建交咧，就會有梵蒂岡就有個做法，就關於個中國裏邊嘅書記咁樣點樣搞出嚟，咁佢哋一個特別嘅方式去。 就住呢個中共咧，我諗係就住呢個中共而有一個特別方式去處理呢、這個教叫做書記嘅問題，點樣揾一個書記出嚟咁樣？ 點樣揾一個書記出嚟？點樣揾？ 我唔知喎，佢應該冇講詳情喎呢、這個，佢係即係意思咁意思咁，你咪唔同咗咯？ 唔係因為嗱，即係點解會係有個講法咧？就係因為本身喺中國就冇理由有書記嘅，因為有書記嘅就係一個唔正常嘅情況，甚至違法嘅情況嚟噶嘛。而家就係話佢係要有一個嘅制度。就是在中國裡面可以找到個書記，而是又認為它是合法的、OK? 亦都是就是說透過這個方法的話，就是令到中國裡面有一些天主教徒呢，他們是即是叫做順手和這個書記有一些關係啦，還有就是說是要保持這個良心啊、善良啊這樣的東西啦， 即係對，即係所謂雙方敏感，其中一個最敏感嘅就係任命主教嘅事情啊嘛，即係啲報道都有寫噶啦。咁啊，湯漢就會話教會咧就逐漸咧就取得中國政府嘅改觀，願意尋求雙方咧都可以接受嘅方案，教會咧更加可以針對中國嘅情況制定特別嘅法例，例如好似越南模式咁樣。阿湯漢咧又透露，中梵咧對此已經有初步嘅協議，顯示咧建交係有進一步嘅進展咁樣。 顯示建交係有個進一步嘅， 係啊係啊。 佢話嗱，而家個講法咧就係話係會參照越南模式嘅，係、因為以往越南嘅時候咧就係即係都 即係梵蒂岡選出主教之後咧，再經過越南政府確認先可以任命，即係佢哋好撚中意確認啊，對。 唔係就係人大常委確認， 係啊，即係一撚樣嘅觀念啊， 類似咁樣嘅一個觀念啦。因為其實越南個體制嘅即係曾經啦，都係一個即係叫共嘅背景， 係啦，咁所以佢咁樣嘅講法，可能叫做呢啲嘅嘢有先例可言咧，就叫做話，所以教會咧係有權專為中國制定一個特別嘅法例法規，即係佢依個所謂選主教嘅方式啦，並不會咧違反呢個教會嘅信仰嘅原則咁樣。 未違反教會信仰的原則， 係即係唔會咯咁樣。佢話而家現時在大陸啊、中國啊，天主教就分為地上教會、地下教會。其實依個我哋都以前去談，即係兩都有講過，亦都做過相關訪問嘅。咁咧就，但係地上教會，所謂地上教會，即係話獲得政府認可嘅教會啦。咁、所謂地下教會，其實咧就係接受咗梵蒂岡領導嘅教會啦，咁樣。 嗱，咁就住呢件事咧，我哋有冇宗教人士喺度？ 我哋冇啊。 頭先你唔係信教嘅咩？ 唔 係。係咩？你唔係信教啊？ 我邊個？我個樣點似信教？ 咁樣啊？ 有樣睇嘅呢個， 有 樣睇，梗係有樣睇啦。 我自己覺得冇樣睇，其實冇樣睇。 嗱，因為咧， 雙傑今日唔喺度啊嘛。 係啊係啊，今日又雙傑又唔喺度啦。雙傑係 雙傑基督教 啊嘛，雙傑咪天主教啊嘛。嗱，即係嗱，你話評論嗰個嘅天主教啊、香港啊、湯漢啊、成嗰啲嘅話，咁我哋都係得一個角度嘅，就係湯漢跪低咗好耐啦，同埋本身佢自己條友都係紅紅地啦。 咁梗係梵蒂岡啊嘛，講緊係 紅紅地啦。咁但係咧，而家即係話所謂梵蒂岡佢響透過呢一個嘅香港。就即係講話就話啊，而家呢個中國同梵蒂岡咧就真係好建交啦咁，亦都係認為呢一個係人間對話嘅典範。咁、就住一樣嘢咧，咁由於因為我哋冇一個叫做天主教嘅背景啦，亦都唔係幾熟悉天主教喺香港嗰啲教區嘅情況啦。但係咧有一個角度去切入嘅，就係、一直以嚟咧，其實我所認識嘅一啲嘅即係教會或者一啲嘅教會組織咧，其實係一啲嘅所謂嘅第三部門嚟嘅，即係唔係政府嘅，亦都唔係商界，佢啲係一個應該成為一個即係公民社會裡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因為你嗰個嘅宗教佢所提供嘅唔單止係話一個心靈上啊，又或者係一個信仰上嘅一個嘅依靠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叫做部門啊，一啲嘅 sector 啦，但係。好多時候啲教會佢係除咗係喂同你心靈啊或者啲信仰上之外，佢係做好多實際嘅工作噶嘛。咁呢一樣嘢喺香港過去仲喺呢一個嘅即係叫做開埠之後咁樣冇幾耐嘅時候，咁香港好多嘅譬如中小學啊，跟住好多嘅一啲嘅教會啊，都係做一啲慈善啊濟世嘅工作噶嘛。咁呢一樣嘢嘅話，喂，我冇可能諗到。就係話，喂，你可以喺中國，你透過呢一個嘅方法入到去做呢個慈善救濟嗰個救濟嘅工作嘅喎。你除非一樣嘢就係你係嘅，但係有個前提咧，就係你幫佢去解決呢一個嘅貧窮問題。但係另一方面，你係要 你是要服英共產黨底下咯，服英共產黨的那個嘅嗰、那個嘅， 唔係即係陳日君都有出嚟講嘢嘅，咁啊作為呢個前主教主教係咪？佢都阿書記咁樣都有出嚟講嘢嘅，就即係佢都佢會質疑而家中凡嗰個所謂建教，佢會認為喂，如果你教會唔堅持自己嘅立場咧，就去配合著嗰個政府嘅做法咧，咁係可能係叫做同即係叫做賣咗自己嗰、那個嗰、那個任命權，賣咗自己嗰、那個嗰、那個主教嘅任命權，你冇理由去咁樣處理，即係我嗱老實講，即係陳日君呢啲泛民咁亦都係輸。即係書記咁各樣咧，頭面人物啦，我冇咩資格批評佢嘅咁樣講啦。尤其是喺宗教方面，我講，咁但係即係佢見到佢其實係有喺佢教會內部係都有人唔妥依種做法嘅嘛。而家講法係 你講，而家係香港 係啊，係啊， 咁係好耐㗎，係好耐。 唔係咁老實講，而家你見你話喺中國大陸嗰個建教、中凡建教，咁梗係關香港事㗎啦。你頭先都講啦，喂，好多事情係經過香港去處理㗎。 但是香港有个那个信仰文化比较有趣的嘛，譬如你说喂是啊，他们都是有些不是那么妥啊，陈日君的讲法，但其实大部分那些的大部分 不妥啊，汤汉的讲法， 汤汉的讲法，其实大部分那个的就是 咁你好難妥喎，又覺得 唔係啊！佢哋有個成日有個心態，就係宗教同政治係可以分開噶嘛。 即係即係宗教成個就好大嘅政治勢力嚟 嘅。唔係，我認識我身邊有好多人係宗教嘅，即係譬如我屋企人啊，我係啦，無論邊個屋企啊，我老婆啲屋企啊，成啲都係有信教嘅。咁喺佢哋個世界裡面嘅就係佢信教佢就係一個人信嗰個宗教嘅啫嘛。我去到嘅時候，我係得到一啲嘅即係主嘅祝福，咁啊心靈上比較有啲嘅即係慰藉，有啲嘅滿足咁樣，咁就係啦。但係對於佢嚟講嘅就係、宗教同政治有關嘅咩？唔係嘛？甚至嘅就係討厭呢一個講法噶嘛。 哦， 即係但係事實上， 我只係聽神嘅話，咁但係政治就唔關。 即漢主噶嘛，佢要 係啊係啊係啊，會咁樣咯。咁你覺得 耶撚啊？ 耶撚就會嘅，但係你話天主教係唔係？我哋答翻你， 繼續啊。 咁天主教係另一個嘅情況嚟嘅。咁但係你話而家呢一個即係中梵嘅建教講到嘅就係話。講到的就是話，在那個的中國的制定的法規，而家就透過一個嘅，即係可能越南模式去參照啦，去建立呢一個嘅中國境內嘅主教同埋呢啲嘅書記同埋神職人員嘅制度。咁當中嗰個宗教同埋政治之間嘅關係，你一定係會面對噶嘛，嗰個壓力。咁但係你見到嘅就係譬如香港嗰個湯漢，而家即係香港嘅書記，佢所講出嚟嘅嘢，其實已經係將我哋香港嘅天主教推向咗就係同呢個中國嘅宗教去接軌嘅咯。即係我所關注嘅就係話，你而家喺呢一個講法底下，其實湯漢嘅做法就已經係將我哋香港所謂即係一直以嚟嗰個天主教大家認識嘅就。作為一個嘅， 即係點啊？即係如果佢哋建交咗之後，咁中國有中國嘅教，即係所謂受梵蒂岡認可嘅教會存在咗啦，而佢哋係跪低咗，亦跟住再兜翻嚟影響咗香港嘅。 你睇翻阿湯嘅講法都係咁噶，佢嘅講法就係、喂，中國嘅教會同埋普世嘅教會之間究竟點樣係銜接咧？咁湯係咪會認為香港嘅教會可以係做到中間嘅角色？即係香港嘅教會同埋香港嗰啲嘅神職人員係可以係中間，係幫助呢一個嘅即係普世教會同埋中國教會就一齊去宣揚所謂嘅天主教嘅教義啊，諸如此類咁。咁即係亦都。是在那個講法底下的，你見到湯漢他現在這一番的說話已經是很明顯的，就是有一個很政治 的角度 去介入，就是要將香港的教會香港那些的譬如天主教裡面一些的、方向就直接的就是跟這個中國的政權去做一個交涉。 哇， 是啊，那喂，那你譬如你看這個講法，天主教教會的使命不是改變國家的機構和行政的組織，不能亦都不應該介入實現社會正義的政治鬥爭中。咁如果唔係嘅話，咁你做緊乜咧？你係純粹幫佢開拓呢一個宗教市場啦，唔係咁樣喎。咁所以即係你話呢一單嘢嘅嗰個嘅情況，我只係會覺得嘅係喺香港嗰個嘅教會裡面， 冇乜人係有太大嘅反應咯，純粹係就住湯案嘅言論。 嗯， 係咁樣。 即係天主教應該內部應該反對。 喂，唔係你就住佢個聲明嘅話， 我自己因為老實講，我天主教我又唔撚識啦，我自己亦都唔係教徒啦，咁亦都唔係好多朋友係天主教，我有朋友係天主教教徒嚟嘅，但就唔係太多，所以內部嘢我唔好認知。但係譬如你講嗰啲新聞，你講翻我哋舊時都講過咧，大陸嗰度點樣拆十字架咁各樣。點、我覺得你有個咁啦，你即係你自己作為宗教係咪？你天主教喂人哋喺大陸可以咁撚樣拆你招牌啊？咁你仲傾不諗啦？即係我都唔係即係乜嘢教啊？仲即係我依、這個我嘅睇法 是不是。但係而家你香港嘅天主教你呢個書記佢係用呢個方法去呢個方法去講嘅時候，咁你喂呢一班嘅教徒係冇任何反應嘅話，咁呢一樣嘢係香港抵死嘅，唔係抵死嘅， 唔講。我唔敢講嗰啲字眼，啲字眼真係唔敢講。至於宗教嘅嘢，我唔敢講嗰啲字眼。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即係你個角度嘅就係唔係淨係一個由一個宗教組織角度去切入咯。你本身呢啲教會嘅話係一個即係所謂第三部門嚟嘅嘛。你唔係淨係一個心靈啊，或者係一個嘅宗教信仰，而係佢好多社會嘅工作做。 即係所以係佢口講嗰啲所謂唔賴政治嗰啲就呃人嘅啫，其實 咁假人啦，假人啦。好，第二節差唔多，第三節翻嚟再講。